共识沙龙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晚上好。非常高兴又来到这儿和大家一起交流。那么这个系列呢，是我们主要是讲的、强调的，在这个谈的是，我那个晚清四书。那么今天是第四种书当中的最后一种，就是革命。那么我想呢，就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呢，来谈一点看法。那么各位看到那个发的这个，就是那个海报当中的提示已经也讲得很好了，大概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当中，就在晚清最后几年当中，那几个主要的人物也就这里边提到了，像孙中山、袁世凯，大概都是我们可能今天晚上会讨论会提到的几个主要的历史人物吧。晚清的主题我在过去几次也都讲了，就是说实际上就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就真正从一个农业文明向工业转型，就过去讲的几千年，数千年未有之巨变，就从那开始呢，就是这种转型。那么这种转型就出现了几个问题，一个就是新的社会结构开始出现调整，比如我们讲马关条约之后出现了这个新阶级，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资产阶级相对应的，也就是城市化、工业化发展之后，也就出现了中国的这种工人阶级，就早期的产业工人。那么这个不是原来传统中国的这种手工业者，而是真正的产业工人。那么这都是中国社会呢，在这个近代转型当中的遇到的新问题。那么在这个新问题当中，其实大家都当时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就中国发展的指向就是一个现代国家，就是往现代国家和世界一致，别人怎么样中国怎么样。这大概可能在1895年中国经过甲午战争这么一次打击之后，才看到就中国付出30年的代价，就30年的洋务而不敌日本的这个一个小国。那么这可以看到，就是中国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觉醒，就我们第一本书这书名叫觉醒，就是有这么一个变化。那么在这里边就是出现了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判断，就当时大家都没觉得好像是中国的政治架构、中国的体制、中国的统治阶级会有什么调整。但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应该是个先知先觉了，孙中山。那么孙中山在的时候，那就是先知者了，先知者就不一样。孙中山我就一直讲，孙中山我们过去说孙中山是从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那这一点呢，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很恰如其分的这个评价了。就他确实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看到了中国发展的应该方向。当然后来可能有很多朋友可能讲他后来也不是一个民主的执行者，而且有很多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就在1894-1895在这个刚刚起步的时候，孙中山对中国的前途的判断，对中国往这个现代国家转型的一种动力的判断，就什么样的动力才能够是推动中国的转型。那么孙中山还是这种先知者的这种那个贡献很大。就孙中山第一个意识到指望着满洲人是不可能把中国带到一个现代化的路径当中去的。孙中山对满洲人的这么一个判断呢，当然我们今天讲，就究竟他是在1894-1895究竟出于多大的这种是理性的思考，可能还是值得去研究。但是不管怎么讲，他这个判断呢，是对后来的这个历史发展清廷在的时候，当然还不会看到这么一个严重性， 那么清廷在这个主导的，就满洲人主导的这个大清帝国，在甲午战争之后，迅速转向为这个变化，人们原来的富强道路经济国家，就富强自己做的。到了1898年，那个时候的秋天就更多了。1898年，我们知道今天是正好是这个，是120周年的正式变化。那么这样的就在再通过1895年到1898年三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讲就是，在体制内主导的变化。 快的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些问题，就是。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到了1898年的9月下旬就一下子突然停止，因为政变就停止。那么这件事情的意义在哪呢？这件事情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今年在讨论的时候讲，这是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这儿被人为的打断了。那这去追究它的细节，可能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因素可以去追究，但是它从另外一个方面呢，从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说革命和改良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就在某种程度上它证明了革命的这个正当性，也就证明了就是孙中山在这之前的一个判断，指望着满洲人是没有办法引领中国走向一个现代国家，就是1898年的这么一个改革的失败，反而证明了孙中山的这个了不起。那么这呢，就是紧接着我们上次也讲过的，紧接着就是经过1899年的民族主义运动、排外主义运动、大革事件导致的排外主义运动一系列这么一个变化，到了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到了1900年的这个义和团战争，那你可以看到呢，你可以看到这就是这个就是把中国呢就在这个甲午战争之后的一些变革就基本上都给颠覆掉了，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就是说使改革受到了很大的挫折，就是改革在1898年的改革失败，到了1901年新政重新起来，你可以看到这三年的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实际上就是后来就在证明了孙中山的判断是错的，满洲人就是这种满洲人的这种既得利益的这种状态，这种封闭的保守的这种权力集团的状态，就这里从这一方面证明孙中山的实力，他们逐渐在这个外部的打击下，在这个1901年外部打击下，到了这个赛跑呢，这个赛跑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赛跑其实几年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就到了1903年，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瓶颈，就是当时的方向就是说，肯定往一个这种政治改革上去走，但是这个政治改革的模式，它的模型在1901年的时候，大家看的还不是很明白。就当时的这种最具有这种世界眼光的，像那个梁启超，大概在1901年就写改宪法议，立宪法议，他就讲到这个世界的这个政治架构。他认为当时世界的政治架构就是三种架构。共和的体制的美国，民主共和体制的美国，立宪体制的日本和这个其他的一些主要国家，德国，这立宪体制的，那么就是专制君主专制体制的 像你常讲呢，就是第三种可能就是这个，就是中国这种君主专制体制。所以这三种体制，在这个1901年梁启超讲的时候，其实中国人对这里面还没有很深的感受。那么中国的体制总究竟往哪个方向走？中国当时就是君主专制嘛。那么我们知道君主专制有效率，但是它没有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体制的这个机制。所以这样呢，在1901年的中国的改革的方向是什么东西还是很模糊的。所以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等到中国的这个新政改革到了1903年的时候，其实就有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了。说这个问题呢，也可以看到是什么，就是一个根本方向上。就在1903年的时候可以看到，就是清政府主导的改革，它究竟要往哪个方向走，它处在一种很困惑呢。那从统治者来讲的话，从清廷的这种统治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也好，光绪皇帝也好，以及其他满洲贵族来讲，他当然希望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但是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的边界在哪儿？那在他们概念当中是没有的，它应该是一个全能的一个这种无所不包的一个中央权力。就他当时大概清政府是希望这样子的。那当然这种状况肯定是没有社会的空间，没有其他的这种阶层的发展的空间。所以这样在1903年的时候呢，这些问题才开始慢慢地呈现出来。那么这呈现出来之后，当然没有外部的比较和推动，中国的如果没有外部的这种因素的推动，靠自身呢也很难。所以我们看到1904年就发生一个影响中国后来前途的一个大事，就是日俄战争。就是日本和俄国呢围着中国的东三省，围着就东北地区的这个他的这个就是怎么去处理这个1900年义和团战争的善后吧，就发生了日本和俄国打了一次。那么这场战争呢，对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影响非常大。就在战争之前，中国的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就对这个中日俄两国的结局就有过判断。那我们看到大致上可以看到，就是在清廷的判断，就是应该希望俄国能够打胜，因为俄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但是知识界的和这个中低层的官僚阶层和这个知识界的判断呢，和统治者相反，就认为呢，可能是日本可能更有这种胜利的机会。我们看到就是当时的这像在日本留学的年轻一代，就参加了这场战争，就站在日本方面，和这个以义勇军的身份去帮助日本打俄国。所以这场战争其实就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就这场战争的结局，也就俄国人败，日本人胜。所以日本人在1904年的这个日俄战争的胜利，对中国人来讲就太震撼了。那么这个震撼是什么呢？就是日本的一个岛国在10年的时间，相继打败了亚洲第一大国、俄国欧洲第一大国，就两个大帝国，欧亚大陆两个大帝国都被日本一个岛国在10年之内相继打败。那么这一点，日本的力量来自于哪儿呢？就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中国的政治精英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它的力量来自哪儿呢？大家基本上就可以看到，它的力量就来自于日本明治维新所导致的政治改革。就它政治架构在这个时候，在明治维新这个架构当中，你可以看到日本的这个发展的整个这个思路，就是一个和西方一致性嘛。就是日本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就从来没有强调过就日本特色。我们看日本就是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他就不是要走的这个什么东方特色，而且他明确就讲的脱亚入欧。说这样的就是他走的走的西方的近代国家的这种宪政的路径，自由资本主义的路径呢，可以讲它对中国的这个就是示范性非常强。而且 不如实施日本历史。那么日俄战争也是的，无论之前怎么去判断俄国会是日本决胜，无论怎么判断，但是结局是中国人胜利，比较顺 利。这个事实。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看1904年日俄战争给中国的祈祷是什么呢？它是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几个大的阶级。 我们讲一个大的阶级就是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你可以看到在日俄战争之后呢，在中国的统治阶级有恐慌感。 阶级恐慌感来自于就是俄国人的恐慌，俄国的统治者在日俄战争这个失败的时候 也觉得是不可分辨，也觉得就是小小日本把俄国打败，那么俄国在这时候就开始在战争上面完全结束。 资本主义的这个发展，那么这一点呢，对中国的启发非常大。就中国的统治者在这时候就接续俄国的改革，就中国的统治者在1904年也就开始有意识，04-05开始有意识调整自己的政策，在释放空间。我想这可能这个战争对中国的统治阶级的这个影响，这也是个正面的影响。那么这是一个阶级，第二个阶级呢，实际上就影响了革命党人。就革命党人在这场战争当中也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启发。我们中国的革命党是从1894年开始出现，从孙中山开始出现，孙中山是元老级的。但是之后呢，经过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经过后来这一系列的这个事件呢，就是中国的其他来自于其他这个力量的这种革命势力也都开始发生，兴中会之后的就是华兴会、光复会，这种团体都出现。那么这些团体出现，基本上在国内呢都没有生存的空间。他们在国内就是打一下就是走，就是等于说在哪儿这个举行一下起义，或者我过去我研究，我讲可能是一种这种就是代理人战争，就是在外边筹到钱，就委托这个在里边的这个会党，发动一次起义。之后呢就结束，那就是不只是造成影响，没有办法持续性的建立根据地，这样去发展在当时清政府的统治下根本做不到的。这个在这个1905年之前大概都是流亡在世界各地，主要流亡的就是欧洲，这个亚洲日本啦、美国啦，就他们革命党的流亡者和康梁的改革失败者的流亡者呢，在当时在海外呢就是相当多。那么这相当多，我们今天的研究都很充分，都可以看到革命党内部非常撕裂，非常撕裂，互相之间都不服气，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各个都是单独独立相处，就互相。但是我们看到在1904年日俄战争给中国革命党也有个很重要的启发，就让革命党也可以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未来。就这个时候就列宁后来讲，这是1905年是亚洲的觉醒。我们可以看到革命党人就在这个1905年在这个觉醒的时候，就革命党人的觉醒这很不一样的一个结局，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东京。废止了自己的山头，就同盟会这个联合体，那么他们就在这样一个机构成立呢，就把这个赵国大臣呢是1905年的一件大事情。那么这件大事情就是吴越的目标呢，当然是要去说，就是我不能让清廷的改革能够如愿以偿，我应该就是能够吓住这些这个大臣，能够使清政府的改革止步。但是很多就是你看这个历史发展，很多就是它的结局什么，就是历史的结局和这个历史的主观诉求， 往往是背道而驰，往往就是往走上一个相反。所以实际上就是后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吴越诈吴大臣，不仅没有阻止清廷的改革的这种信念和脚步，反而坚定了清廷改革的信念。就这个时候大臣们就在想，我们仅仅去考察宪政就引起革命党的恐慌，那就说明宪政还是有力量的，还得有威慑力的。这就基于这样一种判断呢，那清廷慈禧太后在主持的，就是说在做了一个分析，一个思考，就是从原来的仅仅是泛泛的要去装模作样的去考察宪政，转化为就是实实在在的要去考察宪政。就是如果一旦这个宪政合乎中国的国情，那么中国就往这个方向去发展。所以1905年慈禧太后和这些大臣，受伤的大臣谈完话，问了一下情况之后，就调整一下这个区域的大臣的名单。就是又来调整一下，最后仍然选择的是五个大臣分成两路，在1905年仍然是出考察。所以这件事你可以看到，就革命党和这个立宪就出来一个互动互动为这种动力，改革一个发展，革命 发展呢也会使改革的往前走，就是它形成了一个这样一种竞争的态势。所以这样呢，可能在我们看到1905年的这种状况，那么1906年这情况呢就发生一个很不一样的，就经过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考察大臣呢在外边也向国内发布了很多这个消息回来。1906年的八月下旬的这个汇报会呢，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都是参与的，军机大臣，就是这个中枢系统都是参与这个讨论的。那么这参与讨论呢，就是当时就是载泽和这个戴洪姿他们俩呢，就是上了密折，就是上了密折之后呢，就是当面呢又有讨论，当面一讨论就是戴洪姿和载泽就提出就是宪政改革的三个有利于。那么慈禧太后，她说太后你不就是担心呢，就是说革命的恐慌吗？你不是担心孙文这一波人在外面整天扔炸弹吗？整天搞破坏了，扔炸弹了。那时候走向宪政就把他们就都圈到了议会里面去了，就在宪政的架构下就没有革命的空间，革命就都拉到一种议会，这样的话就可以消除这么一个隐患，就是革命就可以消灭了，就消灭革命。那第二个呢，可以就是说你一直在觉得西方国家给我们不公平的这个看待中国，他说那么我们如果宪政之后呢，西方国家也会就以平等的立场看待中国。那这边就接着讲，我现在说那个伺机试一试，看是不是会不会不像那个问题。刚才讲哪了？刚才讲的就是因为这个就是这个考察宪政的吴大臣这么给慈禧太后就讲了三个有利于，就有利于消灭革命，有利于就是其他国家以平等身份看我，也有利于中国的这个发展。因为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就慈禧太后这时候就讲说，那如果是这么一个好的东西，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去做呢？那就你往前追究为什么不去做，那些大家怎么讲，那就根本就没有说的机会了。所以我在这个故事当中，我在过去写作的时候就讲，其实中国的政治改革有时候说的很难，有时候说的很难，但是真的要是说讲到这种观念点，特别这种威权体制、专制体制，真的给最高决策者能够当面对面的去讲的时候，我当然就不一样了，就是效果可能就是给当政者直接讲，那么可能 结局会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是1906年的8月下旬这个汇报会谈的，但紧接着我们看的就是几天的时间，清政府就决定了，就是开始这个改革。9月1号的时候就发布了预备立宪的诏书，就从那开始呢就是预备立宪了，用这个十几年的时间，就是把中国带到一个宪政国家上去，这么1906年的这个决策。所以我们看到1900年这个决策，9月1号的这么一个决定之后，你可以看到中国的民主资产阶级到1900年刚刚有10年的发展经历，从1895年嘛1895年到1906年仅仅10年的时间，中国的民主资产阶级就感觉到就是这是一个很非常振奋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去读当时的报纸，你会看到这个南北的中国的这个民间这个资产阶级发自内心的在庆贺着中国的新生，就中国终于走向一个往现代国家转型了嘛。你就是可以看到，就是比如一个像天津不要说了，天津上海这样大都市不要说，就像安徽的像芜湖这种小城市，都是发自内心的在民间在这个在庆贺这件事情，就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很不得了很伟大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1906年这个就是中国走向宪政往宪政转型的这么一个决定，对给中国政府带来很正面的，给习近平带来很正面的形象，这个是对一个国家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当然同时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对革命就带来另外一个东西，和这个改良出来一个跷跷板的这种状态。说过去的我们的历史教材可能在解到这个时候讲，从现在开始革命进入了一个高潮阶段。高潮阶段过去我们的研究标志是说这个起义开始增加了。1906年、07年、08年，特别07、08到09这几年的起义，武装起义增加了。那后来我在研究的时候我讲可能这个不能这样判断。我觉得起义增加可能是就是革命更没有希望了。因为改革的步子在加快，革命就这么有希望，所以这有一种这种跷跷板的这种感觉。所以后来我讲可能这一段时间革命不是进入了高潮，革命进入了低潮。特别到1907年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迹象，1907年这个有一个外交活动，就是中美之间有一个外交活动，就是外务部的就是袁世凯经济大臣了，就派这个唐绍仪，那他铁哥们了，就派唐绍仪呢去美国去办这个事情。就办这个事情呢，就是在留在了日本，就在日本呢，就经过日本，因为去美国当时去日本，就去美国就必须要经过日本了。那在日本逗留时候，日本的外务省外交官呢，就是知道中国的这么一个秘密外交和美国的一个秘密外交的活动，就用通过这种各种方式就把唐绍仪给留在日本，耽搁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嘛。那么留在日本的时候，唐绍仪呢这个时候就是顺带的就办了一个外交活动，就办了一个什么外交活动，就我们也是知道的，就是他要求日本政府把孙文给驱逐出境。就是他的理由是什么，唐绍仪的理由是什么呢，唐绍仪的理由就是中国开始宪政改革了，我们和你日本一样了，因此你这边在收留这个中国的政府的反对者，说孙文这样的人呢就不合适。这时候你可以看到日本政府呢就通过民间通过各种渠道把孙中山呢就是礼送出境，也当然给孙中山一波钱了，这波钱给的就后来是革命党发生一个内部的分裂，就像那个什么像那个就是那个章太炎和孙中山后来闹的不可开交，都和这一次这个就是活动有关。说这个故事其实就表明什么，它表明就是在清政府的改革发生之后，实际上对革命是形成了一种压制的态势，就不仅利用了国际力量，用各种因素，就革命呢慢慢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个跷跷板了，这么一个1906年、07年，那么这零零六年、07年，你可以看到预备立宪的这个步骤也走得非常稳健。 就当时我们今天在这些资料都可以看到嘛，就预备立宪的这种分年度的计划书，清廷都编制的非常好，因为清廷专门设立了一个就是清这个宪政编查馆，就每年应该做什么东西，比如每年的这个识字率达到多少，每年的这个学校应该开办多少，就是所有的这些细节都有，都是一个可操作、可回溯、可追查的一个计划书。那么这个计划书呢，就可以感觉到呢，说他都对这个什么，是这个对这个宪政的这种重视、细致。所以这个呢，就可以看到清廷按部就班，大概中国人当时真的期望就是说，再有按照这么几个计划，经过这么再经过几年，像日本那样成为一个现代的宪政国家。这是当时大概一致的看法，就除了革命党人了，除了革命党人大家一致的看法，说革命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发生很大的分化。那么过去我在研究的时候，我讲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看到革命党人分化，过去我们讨论也有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说法了。比如像刘世培为代表的一波原来的革命党人，都在这么清政府这个组开始搞这个立宪的时候呢，他们慢慢就离开了革命的阵营，就回到了立宪的阵营。那过去都不知道那是背叛革命。实际上我在研究很多个案例，比如像梁漱溟，梁漱溟当时很年轻，但是他这些案例都表明什么呢？都表明就在那么一个特殊的时期，当革命高涨的时候，改良地成为一个革命者，当革命这个没有机会改良成为一个比较势头比较好的时候呢，他们又成为一个改良者。说梁漱溟的回忆，他就讲了当时在1906、1907、1908这几年，他在北京嘛，他在北京就是他们的这种青年学生在一起在阅读革命党，就是当革命党和这个立宪党人当时的这在东京的讨论，那他们当时可以很及时的看到这些讨论，就是他们在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他们的立场也在不断的转化。那不断转化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过去的讨论认为，就是从革命阵营出来之后回到这个改革立宪阵营呢，就认为是背叛革命。当然这是对刘世培了，当然刘世培就更加了一点，就是说刘世培后来背叛革命，他主要什么，就是给清廷献策，就给端方当幕僚之后给端方提供，怎么来评估这个问题。我在这些年的研究，我讲可能像刘世培这样的例子在当时并不是哪一个人，那么这样看的应该是当时在整个社会情绪，在清政府在主张去改去变的时候，那么他回归主流社会，所以后来我讲可能回归主流社会参与变革嘛。但第二，而且当时是一个很普遍的性质，就是就在清政府这种瓦解分化瓦解的政策下，实际上在这个1905年在东京的这样一种鼎盛时刻的革命状态，基本上就烟消云散，就是革命的领袖成为孤家寡人。比如我们讲的这个宋教仁，实际上在这个在国内的变革开始走得很稳健的时候，宋教仁也想回来。宋教仁在这个时候就是发现了这个，就是日本在东山，在这个什么吉林那个地方做的一些这个不轨的，把这考察清楚之后，后来也是通过外交，通过这个内部渠道去交给了外务部，交给了袁世凯。那么这个时候，其实袁世凯也邀请他回来呢，参与外交事务。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因为革命进入一个低谷状态，那就革命本身呢，对于这种出走，就采取了一个非常严厉的这样一种管制的办法。但是总体来讲，可以看国内的这种改革高涨的时候，革命的势力实际上就是消沉下去了，就是处在一个跷跷板的这样一种状态。在1907年、1908年大概都是这个样子，就是革命确实没有多大机会。但是历史的发展就是有时候又是这种偶然性，这个偶然性就是在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偶然性，就是什么，就是清廷内部突然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故，是一个可以很稳健走下去的改革出了问题。1908年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两宫相继突然死亡，就是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但这件事情呢，这个是一个争议性 的问题，就今天在这儿我们也不去展开它，因为它不是就如果展开就游离出去了。我也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就是究竟他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就是死的状况究竟怎么回事，原因就是怎么样呢？我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在我的作品当中，有些地方我也讨论过。就尽量我们不去讲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影响了这个后来这之后的几年的中国的政治发展。就对清廷来讲，就是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相继去世，对清廷、清帝国应该是一个这种毁灭性的一个损失。那就是，毕竟这是一个强势班底。慈禧太后到这个时候，慈禧太后执政呢，已经是48年。这个过继的就是光绪皇帝，那么这就48年，就大家看到就有慈禧太后是一个强势的领导。后光绪皇帝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新的班底，在1908年配的新班底，也就是以这个。在这儿你可以看到，就是那个他从年龄上来讲是一个比40年前的年龄结构要年长，从经验来讲的话呢，应该说各有所长。你像当年的恭亲王并没有这个到外面去的经历，那么摄政王载沣呢，实际上就是1901年有过这种西洋的这个考察的经历，就因为到德国去和之后在欧洲呢就是转了一下，那就是知道外部世界，也专门考察过这个就是西方的政治架构。那就这个呢是在当年像1860年的恭亲王是没有这么一个经历的。那这个隆裕太后呢，我们过去的可能在我们的描述当中都把隆裕太后描述成一个很懦弱的一个这个妇女，实际上这个是不对的，这个判断是不对的。我们去读隆裕太后的资料呢，你可以看到隆裕太后是在这个隆裕太后是在这个什么，是在很早就给这个光绪皇帝结婚之后就一直在慈禧太后身边，就是她是一个漫长的政治间隙期。我们当然不会想就是说慈禧太后很早就要培养她的政治家，培养这个女政治家，不是这样的，但是她一直在慈禧太后的身边，也就他的政治的应该说比当年慈禧太后接触的这个政治跟着咸丰接触政治要更亲近的多。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新的班底是一个弱势的班底，但是实际上呢他也有他的这种悠长之处，就是说历史的这种纵向比较就是有他的这个不一样，那就是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差别。但是不管怎么讲的话，当然看实践了。看实践了，我们可以看到，实践之后，跟新班底出来之后呢，确实有些问题是也必须要看到。究竟在这么一个大的这么一个这种国丧发生，两宫死亡，新皇帝、小皇帝 这么小，在这种状态中国应该怎么办，大秦帝国应该怎么办，我们至少可以看得到呢，就是摄政王载沣的心胸呢还是小了一点。那当然我也写过文章，就是究竟袁世凯究竟是怎么开缺的，我的文章我就不认为呢这什么过去那些传说什么要让光绪皇帝一招要让载沣去杀袁世凯，不是这个意思，我最基本上讲那是个假故事。但是呢载沣确实心胸呢稍微小一点，说他当时对这个朝廷里边几个有重要这种大臣，他是有力量的大臣，有能力的大臣，袁世凯、段芳还有这个其他几个，这都在这时候呢找到各种理由就把人家给开了。当然袁世凯开了之后也有他的这种身体的原因，有他的正当性，但是不管怎么讲，在国家处在这么一个大难的状态，那么就是这样把一些重臣给开了，确实使他后来应对很多问题的时候呢就是缺少智慧了。就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载沣在后来应对的问题出这个智慧就差了，说可能就出问题。因为袁世凯，我们讲袁世凯在晚清的政治架构当中，袁世凯的应该说他的国际视野，他对世界的看法，对中国的看法，可能在这个晚清很长一段时间，也就是李鸿章之下，大概就是他了。因为他长期，袁世凯从1880年代初就开始在朝鲜，在朝鲜他不是一般的这个，就是一般的这种官僚了，他在朝鲜实践过。1909年初，袁世凯被开缺，那可以讲，我们今天可以看到，那不是袁世凯的损失，那是大秦帝国的损失，是载沣的损失，对不对？如果袁世凯一直维持在这个地方，就勉为其难，哪怕他身体有病，就勉为其难的让他继续主持的这个政府的事务，可能后来遇到的问题就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就可能是改革的这个发展推动。可能会不一样，所以这我们去讲，可能这个历史呢没法假设，但是历史可以去做去复盘，去一点点的去回溯的，可以看到这里边的历史的这种偶然性啊。 就袁世凯这几个人的开缺呢，可能是导致后来一系列问题的一个因素吧。那么这是1908年底、1909年初，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去世，1908年11月14号、15号，那这就到了1909年。那么就是清廷的内部的改组呢，就逐步的这么就发展，所以这个什么载沣呢逐步掌握了权力，那么他的弟弟皇族开始呢控制的就是这个海军部、陆军部，控制的这些那个中央的一些重要的这么一个机关，都是基本上就是皇，基本上这时候就是一个皇族的一个权力架构，就没有就是汉人当中的这个军功出身的，或者这种那个文官考试出来的，基本上就慢慢反而成为一个很无所谓的角色。这大概可能就是在载沣时代呢，形成这么一种状态。就立心立德的事情呢，在这里面开始也确实慢慢的发生了，就是这么一种状况。这种状况下，如果不发生大的意外，那么也许可能按部就班的继续发展，可能宪政的改革不会因为两宫的去世而中断，更不会挫折。但是恰恰这个时候又遇到更多的问题， 遇到更多的问题就是外部的危机，使中国呢就是有一种焦虑感。我们知道，就是我上次我也说过，就是中国进了中国，其实人为的耽搁了好多年，人为的耽搁好多年了，才导致后来发展的畸形。因为当中国该发展的时候，该变革的时候，中国不变革，以各种理由，以特色了，以各种理由，以自我感觉优越了，各种因素，就该变革的时候不变革。那么当过去之后呢，时间已经过去之后呢，又发现了这些东西应该改，说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一种很畸形的这样一种东西。所以我们看到晚清的这个几十年，最后实际上就是说怎么来理解外部世界的这些调整。我们知道外部世界调整当时对中国最具有示范，而且后来导致中国整个这个失控的，就是朝鲜问题。我们讲朝鲜问题，就是一直到现在朝鲜就是一个中国的命门嘛。就中国近代中国的国运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制于朝鲜的发展，朝鲜的变化。所以我们看到1909-1901年中国之所以走向一个这样一种结局，其实在当时是朝鲜的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那朝鲜很大的问题在其实是当时的人的感觉和我们今天的感觉的有很大的差别。那朝鲜在1895年的这个战争甲午战争结束之后，马关条约规定朝鲜就脱离中国，成为一个就是这个理论上当时成为一个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一个自主的国家，和中国脱离了中藩关系，不再是他的上国。但当然我们知道，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时候日本呢就和他建构了一个和朝鲜建构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关系，就是这1895年就朝鲜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当然他仍然是延续了和其他国家和西方国家的这种外交和商务的这样一种合作，但是在政治上就接受了日本的这个一个保护。那么这种特殊的关系呢，当然国家和国家发展，特别小国的这个发展当中，和一个另外一个大国一个强国发展的特殊的关系保护自己，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就是一个这个小国给大国之间的这种怎么相处。那么朝鲜在这个过程当中，在1909年、1910年朝鲜和日本的发展应该说是还是不错的。所以这个时候在这发生一个事情，就是日韩呢有一个合邦的谈判。日本和韩和的和这个朝鲜的合邦谈判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来自于这种一种自愿呢？我们当然可以去讨论了。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近代的国际格局的变化，合邦就是合成一个联邦国家，也是一个很正常的。我们看过去200年人类的这个全球的这个国家的增长和消减，都是一个很正常的。那合邦呢，就是说也应该是一个很正常的举措。就是其实中国在1898年，我们光绪皇帝就提出和日本合邦，就日本发展的好，中国我们跟他合邦，成为一个联邦的体制，成为一个就是现在欧盟这种架构体制，就是也不是说不可以。那么1909-1910年日韩合邦在多大程度上是这种真正的谈判，我们可以不去讨论它，我们今天不去讲它。但是这件事情呢，给中国日韩合邦的这个消息呢，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给中国的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带来了一个极大的震撼。就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当时就把日韩合邦看作是呢一种被灭亡的这么一种结局，一种感觉。所以我们看到1910年日韩合邦给中国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呢？导致的后果就是要加速中国的政治改革，要推动中国的宪政尽快实现。所以这里边这是一个悖论，这个悖论里面当然这个问题究竟在哪儿，这个里边可能还可以再讨论。我自己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它重要因素就是和1908年宣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有关。我们今天去读1908年宣布的这个钦定宪法大纲，钦定宪法大纲是基本上是照抄了日本的宪法，就是维持一个，说日本的宪法维持了一个就是一个就是皇权至上的一个政治架构。那么这是1908年宣布的这个钦定宪法大纲，就是宪法大纲里面规定皇权至上，政府事务由皇帝来主导的。这是当时 这样一个宣布，而且当这个宣布其实中国的资产阶级、中国的社会各阶层是都能认同的，因为宣布时我们知道光绪皇帝才38岁，那么他的祖先乾隆皇帝、康熙皇帝也都是80来岁，说他在38岁，那么他要到88岁，那还有50年的时间，那78岁他还得有这个4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就皇权至上，在清廷宪法大纲当中，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必然，但是我们过去的这种讨论认为这是一个历史当中呢，就按照孙中山革命党的这个对他们的批评讲，你看，君主立宪了。立宪了之后，结果还君权至上，皇帝的权力大于一切权力。那么，这是革命党人当时就觉得清政府的立宪是假的，假立宪。但是我们后来，我个人去讨论，我讲这是应该从光绪皇帝的年龄各种因素去想的话，可能也是一个可以理解的举措。但这个举措在光绪皇帝这种继续执政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政治结构出现一个事实上的调整，光绪皇帝不在了，那么推出的皇帝是一个小皇帝，是个3-4岁的小皇帝。那么在这种状态下，皇权至上会不会导致权力的偏移呢？这可能就是中国的民主资产阶级要维护自己的权力一个必然的权力诉求。读这些资料，我在讨论这个资料，我讲我们从很实实在在的角度去想的话，那么就是皇权是在皇权之上，把所有的国家的权力都交给这个皇帝，结果这个皇帝是个小皇帝，那么我们怎么能信任呢？因此这个时候民主资产阶级在这个1909年、10年一直到这个就是11年，民主资产阶级要求什么呢？要求就是说尽早的召开国会，因为召开国会就才能够修订，才能制定正式宪法。制定正式宪法，我相信呢，就是正式宪法的讨论一定会去调整这么一个对皇权的这个就是边界。所以这儿你可以看到1909年的这么国会请愿运动，一而再再而三的国会请愿运动，4次请愿运动，它所要追求的东西都是要改革，要改这个。1908年的这个宣布，那你可以看到后来也可以有个反正，后来反正就等到1911年武昌起义发生之后，严复给在1911年的11月17号嘛，给《泰晤士报》发表了一个长篇的一个英文信。那么严复在这封信里面就讲说，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小皇帝是不可信的，小皇帝的这种稳定性差的，那么可以去选举一个成年人皇帝。那么这些也表明什么？表明严复所讲的这么一种可能性，当时实际上是在资产阶级，在中国的资产阶级那儿是有过一个分析和考察的，就并不是严复呢在这凭空的这么就想象出来一个状态。所以我把这个思考，我觉得可能放到一个大背景下去，就是当时民主资产阶级对这个是有担心的。那么这种担心呢，就是如果是一个，这当然是因为什么？因为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不在了。这是才有这个呢，就是清政府怎么来应对，就清政府对这种诉求，对这个要立即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的这种要求，就是作为当家人摄政王究竟应该怎么来应对呢？那么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摄政王的应对实际上是有问题的。他的问题在哪？摄政王自认为和别人也认为他是一个懂得宪政的，是懂得西方的，这一点呢其实很害了他。这害了他什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次请愿呢、二次请愿的时候他都不在乎，都没有去有个很好的解释。但等到3次请愿的时候，这时候请愿的找到他之后，他就有一个表态。载沣就表态，就是说，他说假如资政院当时的就是临时这个议会，就资政院了，08年、09年开始各省开咨议局，中央开资政院嘛，当时就对这个请愿的人就讲说，如果资政院同意你们开提前开国会的这个要求，我个人并不会反对的。我在读这些资料的时候，我就讲的这句话其实非常关键，因为他是中国当时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 那么他这个表态呢，就是使资政院，资政院当然理论上来讲是一个咨询机构，是一个立法机构，是个准立法机构，也并不一定听他这种行政的这种，但是呢，毕竟他是摄政嘛，因此当天呢，就资政院就通过一个决议，说那就是提前立宪嘛，提前那个开国会吧。那么这样的话就把开国会的事情呢就提前了。那么开国会提前，我们知道就是说这是一个什么呢，这不是说有多少事情会打乱，一个计划会打乱。那我观察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可能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下子改变了游戏的规则。因为就政治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政治，就是实际上讲究的是一个计划性，讲究的是承诺，是信守，是诚信。也就在过去宣布九年立宪的这个规划宣布以后，那么任何的调整都必须有一种它的一个正当性。对，不是说这个东西宣布之后就不能调整，而可以调整，但是它调整一定要有正当性。所以我们看那些重要的法律条文都会有一个修改的条件，就是它要修改，怎么来修改。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样一种这种承诺之后反过头来再去做的话，它实际上是导致一个，就是说把一个有计划的政治给变成了无计划的政治，那么对政府的诚信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后来动辄就会请愿，就会要求调整，可能是负面的。但是国会请愿运动呢，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摄政王的同意下呢，国会请愿运动就结束，之后就宣布呢，就是提前开国会。那么这样就导致了很多很多的这么一个政治上的混乱了，就是毕竟是原来是计划当中怎么样应该怎么做。当然我们看到梁启超原来讲的是，中国用20年的时间走向一个宪政国家也不算慢，甚至用30年时间也不算慢。那么今天可以看，你就用个50年时间只要有目标也不算慢。但是最怕的就是说中间把这个路也给改了，就所有的计划都没有用了，所以这可能是最可怕的。所以这样就是晚清的政治变革在这里面可能发生一个大的转折逆转，就和这件事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就到了1910年的时候，那么10年的时候，当然这是我们事后分析觉得可能是个问题，但是当时仍然不构成问题。再去读这个当时的史料，你会觉得1911年初就中国的政治气氛还是非常好的，请愿呢也可以请愿嘛，发表演说的发表演说嘛，提出什么建议都可以的，就政治上的这种空间还是很大的，而且中国呢是感觉到是很有希望的。所以在这时候你可以看到，转到1911年的时候，当这个就是提前开国会的消息也都定下来了，所有的都是方案都定下来的时候，革命也就走到了一个终点。说我们过去讲1911年的3月29号的黄花岗起义，我们过去孙中山在1924年讲，这是引导了后来几个月之后的武昌起义，是革命的高潮的到来。这些年其实我们的研究，主要是我个人在阅读这时的研究，我想可能不是这么回事。情况是什么？就是实际上在1911年初，中国的政治日程表都排出来，就什么时间宣布开国会，什么时候宣布第一届责任政府，这些呢都已经列入到这个正式的日程当中。因此可以看到黄花岗起义实际上是说革命的一个诚信。就在这之前，毕竟过去的十几年，这个华侨为了中国的革命也做出很大的贡献，那么革命党人呢也是从华侨那儿，虽然讲是革命之母嘛，也从那儿获得了很多的支持。那么现在也不能因为这个清廷的政治变革，就革命就是不了了之就拉倒了。所以你可以看到，黄花岗起义是一个有充分准备的，但这个充分准备实际上就是要交出一个这种成绩单出来。很悲壮的这么一，就是革命可能从此就结束了，可能中国的政治发展没有什么特殊意外的时候，可能革命就很难在这个发生。就当时你感觉到有这么一种东西，因此你看黄花岗起义走向孙中山，孙中山再去流亡的时候，就一去不复返了。孙中山就基本上不想这个，就是武昌起义发生之后， 他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世子回来，他也觉得这个事我都在现场都没有用嘛，我换个旗我在现场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此他就不觉得武昌起义和他有什么样的关联，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回过头来把他各种因素去分析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他这个黄花岗起义的意义可能就是一个革命的一个结束，这么角度。当然革命的结束呢，当然没有真正结束下来，因为过了不久又发生另外呢，实际上是在日程当中的，是清廷政治日程当中的一个事情，就5月8号1911年5月8号清政府第一届责任政府出台，那个这个责任政府出台实际上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情。我们知道就是晚清几十年的改革，我们知道从那个甲午战争之后实际上就要废除军机处的这个建议，要成立责任政府的建议，让政府有担当有作为有职权有范围，这个建议呢在1894-95年就不断提出来，也不断提出来，在1898年的时候像恭亲王还对这个事情有个正面回应，叫废我军机谋我大清，那这个时候就恭亲王就认为了，就所有关于军机处改革和政府改革都是对我政府对大清帝国的这种那个心存不轨，所以这是晚清这个最后20年前边的时候呢，就觉得就是改革成一个责任政府，废掉军机处是一个遥遥无期了。说等到后来1906年的这个宪政改革的时候，预备立宪的时候，慈禧太后仍然提出了就是说五不义，其中就有一个第一个就是军机处不义，就军机处的存和废，慈禧太后讲这个不要啰嗦，这个不要讨论，就军机处不义、内务府不义，这些凡是改革的难点都不义，对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改革者一直都认为。相当的改革的都认为军机处实际上就是一个阻止中国改革的一个机构，它不是在推动当时这个帝国改革的一个推动机构，而是一个阻止机构。机处成立责任政府应该是一个基本共识，就我们读晚清史料你可以看到有争论，但是争论的主体可能我们很容易去辨析，就是成立这种有权有责有边界的责任政府，废掉的这个种说不清道不明白的这个军机这个体制，可能是一个现代国家的改造当中一个正当性，但是之前你怎么折腾都做不到。但是到了这个时候，1911年的5月8号宣布责任内阁成立的时候，军机处就自动结束了，就军机大臣就平移到政府当中去做了这个内阁大臣。所以这个呢，我们在读这个史料的时候，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非常不得了的，就第一届责任政府的出台，不动声色的就把之前几十年想改而改不了的事情，大事情，这才是这个1911年第一届责任内阁的它的这个正当性。当然这里边它带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后来颠覆清廷的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里面出现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新政府的是十个部，再加上两个，一个内阁总理大臣，两个协理大臣，这就13个人。就内阁的构成，13个人也比原来的这些那个叫轻装上阵，就精兵简政了，也比原来要好得多了。原来的这个部委都是双手掌制，就满大臣、汉大臣。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新的政府架构当中应该是很正当很好的事情，但是突然发现了有问题。他问题什么？就是原来的中国，原来清朝晚期这个政治架构呢是满汉双轨体制，满汉双轨体制下基本上是一个汉大臣差不多配一对一个就是满大臣，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汉人呢在这个清代的晚期的政治架构当中就基本上处在一个和这个满人处在一个比较对等的状态，当然这个对等本身就是吃亏了。如果真正从种族主义角度来讲，对等本身就吃亏，因为汉人是几亿人，满人呢一直到最后也不过是几百万人。 那这个对等就本身就是不对的。但是呢，之前呢还处在这个就是满大臣汉大臣，那么现在改革之后宣布的这个第一届责任政府呢，13个内阁成员当中突然发现更糟糕，就是除了四个汉大臣，九个都是来自于皇室或者是满洲贵族，这个事情就很糟糕的了。这是一下子大家觉得就是皇室这种清廷的改革诚意到了关键时期终于暴露出来，基本上没有改革诚意。就改革就是一个权力分享嘛，就是权力共享，权力制衡嘛。那么现在看到就是清廷对这些呢就没有诚意，所以这样的就引起了汉族士大夫阶层的很不满，就觉得这个东西就不对了。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个事情提出了之后，载沣也有回应。载沣认为呢，就是说等到改革完成之后，就宪政完成改之后呢，是民满汉之分，就是宪政完成之后就不会有再有这种种族身份的区别，不会像我们今天就不会有这种民族身份的这种差异了，就大家都是这个一个没有再有满汉人的这说法了。就是你现在还去在这种还在区分这个就是满大臣汉大臣，是因为你心中有这么一个满汉之分，说改革完成之后就没这个东西了，因此就不必13个大臣当中就很难说谁是满大臣汉大臣，就不必这样想。但这个解释当然是理由是可以成立的，但是这种解释呢就确实并不足以完全服人。那为什么你不能颠倒过来呢？你不能是九个汉人四个满人呢？所以这个里边就是没法去讨论。那么没法讨论就是5月8号之后也就不了了之。当然新政府第一届责任内阁呢，除了这样一个结构性的东西之外呢，我们去注意到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的宣布。就它政策宣布就是说，新政府成立之后政策宣布什么？把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所以这件事情呢可能是导致清帝国解体的一个很直接的原因。铁路干线国有的这件事情呢也是在过去的讨论当中比较复杂的。我也多年前写过文章，我讲铁路干线国有有它的正当性。它的正当性在哪儿呢？就我们知道中国铁路修铁路是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外国资本可以自由进出之后，外国资本来帮助修的这种主要的干线，就关内的铁路主要是南北两条大干线都是慢慢在这外国资本修的。但是这个外国资本最初修呢当然是很好的了，很快也有效率也有管理，但是呢当时中国的资本呢也没这个力量，但是中国资本呢要求这样一种同等待遇，就当特别看到外国资本在这个基础设施上又能赚钱的时候，中国的民族资本就开始有一种对这种大型项目的有一种觊觎，就民族资本。所以民族资本在这个要不断要求清政府呢应该让他们，资本要求也要能够介入到铁路建设这种事情当中来，希望清政府能够像外国看待外国资本一样的来看待民族资本。所以这样在1903年的时候，清政府就允许中国的民间资本呢去修这个地方的铁路。就地方你可以勘察出了铁路之后呢，觉得这个地方可以修，去报给中央的这种主管部门，就当时有个铁路总局嘛，铁路总局核准之后呢就可以修，但你资产应该储备到多少。但是我们看到这里1903年呢这个政策，但是这个政策其实执行了几年之后呢就被当时的这个政策执行几年之后就被当时的财经高官盛祥槐就发现了问题。盛祥槐大概在1906年的时候，他就发现了这种那个割地修铁路可能会导致一连串的问题。一个是这种割地的标准不一样，就铁路的标准不一样，将来可能全国这种统一的这种联网可能出现问题。另外呢，他从一个财经的角度，他认为呢，就各省自筹资金的这么一块呢，可能也是差别非常大。有的呢可能带有很强的未来可能会有很强的金融风险，甚至有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因为他这里边举的例子就是说，像有的省那 这种比较富裕的省，像广东、福建，侨民比较多，华侨比较多，比较富，那么他们修的没问题。本身就比较贫穷，那么他们呢就很难做这个事情。那么很难做的事情，那么就是他就会出现这种，像有的内陆省份呢，就是靠集资，靠这种东西来这个去弄。那么弄了之后呢，结果还不能修，就是仍然是这个积来的资呢，就不足以修铁路，不足以修的一个工程。结果这样呢，就可能会导致呢，就是将来可能会导致金融风险，甚至导致社会和政治风险。这盛耀怀在1906年就看到这问题，之后呢就一直在通过调研了怎么来处理。那么等到1911年，几年之后，这个新政府成立的时候呢，就把这样一个怎么来改变铁路的管理体制、投资体制，作为新政府的第一号文件发布的。那么这个发布的文件，我个人认为是有相当的正当性。就原这个盛耀怀呢，是通过什么？通过和国际，和当时的四国银行在谈判，国际银行那谈判就用外国资本来置换地方这种融资融来的资本，把这个股权呢给置换掉，就是让这些民资呢集资来的这些钱呢，摆脱这个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之后呢，就是由这个用国际资本，仍然用以政府的信誉吧，政府的担保，来用国际资本把这些这个干线支线呢都修好它。就这个思路呢，应该说我们可以讲呢，它的正当性确实是应该算是很正确的。但是后来它导致一个问题，什么？就是盛耀怀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呢，就是和这个置换的时候，和这些很多省份一对一的谈的时候，都问题都不大。但后来他遇到一个大问题，就遇到四川。就各位肯定知道四川这件事，就是四川的这个保路运动了。四川在这个1903年之后呢，也集资，但是集资我们知道，四川就是自古以来就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就是四川想修这个出川的路，出川的铁路，这是当时的那种资本状态，谈何容易？说川汉铁路这个公司开始募集资金，从明年集资，但是最后仍然不足以修。这资金集了之后，一直到1911年这时候都没有能够动工，没有动工了，这里边潜伏了很大的风险。而且这个时候没有动工呢，我们知道就是要去保值，给这种筹来的资金保值，因为中国的这种机构从来都是如此。资金筹来之后呢，一般在不愿意这种原封不动退回去，之后只好就是想办法去怎么去保值。那保值的当时可能是国际橡胶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就买了橡胶的股票。等到这个铁路干线国有，由这个国际资本来在置换这个股权的时候呢，这个橡胶的股票又下跌，拦腰斩断。那么在这种状态，究竟怎么来处理像四川这种个案？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像这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就是中国的近代的重要的这种财经的专家张俭，那张俭就当时就建议了，说这个应该由中央政府买单，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掉。因为这个里边就是说，你毕竟原来让人家融资，像民间融资之后如何如何的保值增值了，这大概都是政策当中都有的，所以你政策里边有，那么就政策就应该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张俭就认为呢，就是这个建议盛耀怀呢，应该把老百姓先剥离出去，之后呢再找川汉公司的这些负责人怎么再算账，再怎么处理。这个建议张盛耀怀。 个毛利运动呢，就是你刚刚说的四个发生，是四个发生，每个地方，这地方发生毛利运动，毛利运动就是呢，就是说，是僵持不下，僵持不下就很多僵持不下，就是在这个情况中，就是发生这种事情。那么这个地方情况呢，就是看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就僵持到一个方面。就等到六月初步发生之后呢，那个青龙就说小龙那个情况严重，就当时青龙就看了三方什么了，就去四川去整个都查了，这个专方那个村成都呢就飞武汉了，就带了这个青龙 军队的对政治的干预呢是很严重的，很严重，就是军队基本上就是成为政治变革的先导。那么这政治变革的先导，军队不去国家化呢，它有正面的有好处，但是也同时有坏处。它的坏处什么呢？就是新军的将领看政治上不进步，政治上不改革，就有一种责任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五月份开始一直到十月份，就是这个时候新军系统的这种不安定呢，他的这种感觉就是什么，他的感觉就是政治倒退了。这样呢可以看到，就在这样一种状态一样的政治倒退呢，说这个时候就是专方带走新军使武汉空虚，说在这样在十月十号呢，就在武汉就发生了新军的起义，我们讲就是武昌起义了。说过去武昌起义我们讲是资产阶级革命，讲孙中山领导的，实际上我在这些年的研究当中，我讲可能究竟他和革命党人有多少关系，其实还很值得去分析的。因为呢后来很多回忆录呢都是因为是革命之后，等到20年代这些人再去回忆的时候呢，就可能要去考虑到他回忆时候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环境了，就是究竟还原到当时的情况下呢，我个人感觉到革命的气氛并不是很重，并不是说武汉的新军都是孙中山的这个学生辈了，都他部下，不是这个样子。新军还是形成体制内的一个这个新的这个军队。这个东西就是新军呢，就是我刚才讲，就他没有发生国家化的变化。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对国家事情可以发生，可以有责任、有义务，所以这样的话就成为一个这种对政治上的有一种这种关注，要讨论政治。你看我们就读那么科学讲习所啦、共进会啦，他们实际上都是这样，就是等于就和我们现在一些读书会一样的，就他就觉得这是我对国家有责任，那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不专业的状态了。因为我就一直讲，好的国这个架构下应该是各司其职了，不能都去谈论政治了。但你可以看到在1911年的时候，就是整个中国就处在那一种气氛了。那么这样武昌的起义呢，它导致了后面一系列的变局。所以武昌起义之后发生以后，很快就这个时候在清廷就这时候突然面对一个很大的这个压力了嘛，就是新军啊是军队里边发生这种发生哗变，它不是一般的这种那个草民造反那问题不大的，军队一出面就给镇压下去了。但是这个时候是新军出问题啊，新军那个时候把武汉三镇给占了之后，成立一个新政府了。那么这样呢一下子引起清政府的恐慌，清政府的恐慌呢就是这个时候就让袁世凯出山。所以袁世凯出山之后呢，这个时候袁世凯出山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袁世凯的这几招也是很简单。就袁世凯的几招，就是说这个时候袁世凯可以讲他是和革命并没有关系，就我们读的史料当中，袁世凯讲我绝对不会做革命党，我子子孙孙也不会让做革命党，就革命党和我们家肯定没关系。那么他这时候实际上他就去是镇压革命党， 但是呢，袁世凯也没有说贴着心的去镇压，因为毕竟清廷的改革到了1911年，实际上是停滞不前的。那么怎么推动改革？这种改革没有进展，怎么推动改革，也成为袁世凯在武昌起义之后要思考的问题。所以我们研究用比较阴谋论的方法分析袁世凯，就讲袁世凯利用南方的危机去压清政府，之后用清政府的权威呢去压革命党。那我们今天去看的材料当然是这么一个表达的一个大概思路，就是袁世凯确实利用了南方的危机来推动清廷的改革，就重回这种改革的轨道上去。所以在一方面给南方进行交涉，给林耀宏交涉，就什么样的条件可以重回过来，那林耀宏就讲只要重回这个宪政改革的路径。但是清廷这边呢并不能够完全都接受这个林耀宏袁世凯的这么一个建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清廷不接受，新军一个星期之后两个省响应，再过一个星期两个省响应，很快这起义的事。这种压力下，在这样一种压力下，清廷所面对的问题就很大了，就是究竟怎么来推动这个变革。今天我们就看，如果当时能够都大家都坐下来重新去讨论，也不是说没有， 我讲我们完成最后的东西其实就在这里，这50%政府回到政府的改革，回到政府的改革，所有的在了圣人的改革，你把你我会那所有的时候就按照原来地方所有的意味，所有的意味的意味所有的意味的意味的意味的那么中央的制衡量呢，其实在这之前呢，是全体200个亿元，不像我们800个亿元之前的200个亿元，100个亿元都是全体，一个省的规矩选举人从选举当中到朝代中 2个亿元，这样呢就是 中央制衡量的200个亿元当中， 有这个什么，有100个是选举上来的。因此这样呢就重回一个宪政架构呢并不构成多大的困扰，就是只是另外100个这种亲定议员怎么来解决。那么亲定议员我们知道也很简单了，亲定议员就是由中央指定的，由皇帝指定的亲定嘛。那皇帝指定实际上这里边分配的也是有些是不会有争议的，比如它里边规定的就10个纳税大户，那这10个纳税大户谁是纳税多嘛，那么就是谁了，所以这个时候也不会有争议。10个大学者，那10个大学者谁学问大，大家公认学问大呢，可能就没问题，这都不是大问题。但是关键呢就在这里边，大概我当30个40个这么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什么军工贵族，来自于满洲军工贵族这一波人。所以这一波人当时他想不到一个高招，想不到一个什么招能够来解决这个事情。你可以看到江池从1911年的12月份开始谈这个问题，一直谈到了1912年的2月份都没有解决。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列强，其实我后来分析，就列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列强就开始有点不耐烦了。那项目呢，我们去今天读英国公使的这个报告，英国公使的时候就觉得中国这个事情太不对了。不对就是说，当这个就是保路运动发生， 之后就五月份开始发生出问题之后，列强都有一个宣这个内部事务，特别等到武昌起义发生之后呢，列强的态度就更明白，这是一个你们内部事务问题，我们不干预，就是列强保持中立。那当然我们今天知道那个列强保持中立实际上就站在了造反者的立场，就是政府再去镇压再去的话呢，就是稍微差一点这个层次，所以这样你可以看到这么一个困难，一个困扰。但是这个时候等到了什么，等到就是也是几个月过去，就从10月10号开始算起，这几个月过去了，说这样呢可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列强英国公使可能也通过各种方式就和新军的领导人和段祺瑞他们就有共同说，究竟你们中国能不能够把这个事情解决，不能解决就是这怎么办了。后来在这样一种状态，很快又要过春节，所以我们才看到就是段祺瑞给清廷这时候发了一个通电，当然这些都是和袁世凯了和革命党沟通，这样的就段祺瑞就发了一个清政府 以这个几十个将领的名誉发了一个通电，就是究竟在这个最近几天在春节前能不能够完成宪政的这个改革，如果不能完成的话咱们就干脆就谈那个共和吧，就走向共和吧。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他清廷内部的争议，皇族内部和这个贵族满洲贵族内部的争议，实际上我的分析就在这个立宪这个立法机构上面去。那么立法机构就究竟怎么维持这些贵族的这个身份，当然这个今天就是100多年之后我想应该是很容易去解决，就是那就应该毕竟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是他们就是爱新觉罗打家族打下来的，是八的这个时候八大王爷田茂的王爷他们打出来的，那么打出来就是他们应该享有荣源的股份，那么这种荣源股份就没想到这样一个都没想到一个这种终身一员制体制，说这样呢就是让他去放到选举，那他就这种选举的恐慌就不行，所以这样我们才看到在1912年的春节前清廷举行了几次御前会议，隆裕太后就不断的在问这些满洲贵族究竟我们怎么办，是打还是不打，打的话我们有没有把握。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满洲贵族这都是一个纨绔子弟了，都是到了几代人之后都没有在战场的经验，都没有动过枪打过枪的，那么这时候他们就谁也没有把握。另外这是一个就是说是这么一个经验性的东西，就大家觉得没有把握打胜，因为是打不是打的是从一般的草民造反的，打的是要打新军啊，那么打新军的话呢，这种满洲人肯定就是觉得没有足够的把握，这是一个原因。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什么呢，就是袁世凯这一波人毕竟是满清政府的这些老臣，就他们一直对这个就是那个清帝国还是很有感情的，我们可以看到到民国时期也是这样的，他很有感情，就在南北谈判之后呢，袁世凯这一波老臣也想到过最坏的结局，就假如实在不行的话，可能清帝国被结束的时候应该给他们一个优厚的待遇，就是这是中国历史上过去从来没有过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辛亥革命最后的结局就是这是一个给他一个优厚的待遇，而且很快提出了一个很优厚的条件，那这个优厚的条件实际上对当时的政治运作对于清廷的决策起到相当坏的这个诱导作用，他的诱导作用就是隆裕太后在和这些皇族在讨论的时候内心深处都有一个东西，如果大家打不赢的话南方和袁世凯所答应的这个优惠可能也就不存在了，总体来讲吧，就是今天晚上大概时间我超了几分钟，我想讲的就是可能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可以看袁世凯孙中山这一系列人物在这里边的这个贡献和发展有这么各种特殊的机遇，就整个这段历史呢就可能是这么一个就走过来了，那么我的讨论呢大概也就是这些，谢谢各位。 你这今天讲的时间太长了，我就简单的讲一讲，下次咱们反正还有一次那个这个总体的互动，我到时候再讲嘛。就是我就回答的最后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也是可能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就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许多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有相当程度的歪曲。你不知道我怎么看的史论上袁世凯的近代史的价值。其实我在这些年的讨论，因为做了也是几十年的时间了嘛。我觉得我们可能后人的眼光还是要宽容的去看待历史上的这个人物。因为近代中国处在一个大转型时期，出现了一大批的这个人物。从早期的这个就是这个早期开始的一大批，曾国藩、左宗棠就走过来，就是他们究竟怎么来看他。那么在过去几十年呢，就是过去一百年呢，就是争议非常大。比如过去我们在看的这个对曾国藩和这个他的对应的就是洪秀全，我们由于要肯定洪秀全，我们就否定了曾国藩。过去我们由于要肯定孙中山，我们就否定了袁世凯，大概就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状况。就基本上过去就是脸谱化和这个舞台艺术上的这么一种政务，必须有好人有坏人，这可能过去的近代史的人物当中都存在问题，从林则徐一直往下都有的问题。就林则徐是好的，那么琦善就是坏的，说一直都是有这个问题，到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这样。那么这个当然现在看了，就是在那些分析的有道理，但是也有问题。说这些年来我的分析呢，我就觉得我们从一个后人立场来看前人，可能应该更宽容的去待，另外应该是超越性的去看。比如我们今天去讨论这种古代的历史，讨论唐代的历史、宋代的历史、秦朝历史，我们就不会有这么强烈的这么一种脸谱化，我们会分析它的一个具体的。那么实际上近代这些事情也是这样，就我们不能够像过去那样很简单的让它脸谱化，好人就必须是好，坏人就是坏，这可能过去是觉得这个太过了，它问题太大了。所以这一年呢，我呢就是说做更多时候，一个是我想应该就是说把它放到一个历史背景当中，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放到中国现代化的转型、中国现代国家建立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这个贡献，这个为参照系为标准再去衡量的话，那么我觉得像孙中山、像袁世凯，就这种很对立的，包括我们过去讨论的就是曾国藩、洪秀全，原来这些两极对立的这些人物，其实在我们的新的叙事框架当中都各有优长，各有他的地位和价值。我今天晚上讲的主要讲孙中山和袁世凯了。我要从现代化的叙事，从这个近代中国转型来讲，孙中山的外部压力，就孙中山的革命可不是说没有担当、没有这个勇气的，不可能做革命者吧。那孙中山能做革命者，实际上孙中山在这里面应该说是一个是牺牲很大的了。我们今天看到流亡十几年，那这流亡十几年呢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不是提前告诉他说你要流亡多少年去，那么就是一天天呢真的是度日如年，根本就不知道结局什么时候结束，而且在很多流亡的过程当中还要被追杀。那这里你可以看到，但是孙中山给近代中国的转折和变革，他的贡献在哪儿呢？他的贡献第一个，在他最先看到依靠满洲人是很难引领中国走向一个现代国家。那么当然这样，他对满洲人的看法当然是有偏见有误差，但后来事实也证明，就最后还是排除了满洲人，那就证明了孙中山的远见。另外孙中山所要建构的国家其实就是一个现代国家，他一讲的现代国家，他当时他的理想目标就是按照美国的这种方式来建嘛，建立一个合众政府，就是他的这个革命纲领当中讲的都很明白了，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孙中山的贡献就很清楚，叙事当中就不可能说没有 孙中山的价值。所以我过去我也写过一些孙中山的现代化的思想三民主义了，从这个角度去讨论。那么和他对应的像袁世凯，袁世凯过去都把他讲的就是那个完全是特别的晚最后的地质复辟，讲了很多很多问题。但是我在这些年过去二十多年，我是写袁世凯写的比较早，可能应该算是比较早的写袁世凯，我讲可能是要转换一个讨论的视角。要从现代国家的建构上来看，袁世凯在这个整个转型当中对国际大势的把握和认知，实际的这种政治的手腕和能力，可能还是很值得我们去重新分析的。所以我就讲的就把它放在一个近代中国的这个架构当中，就是不是一个阴谋论去讨论，就是非袁莫属，这是清末民初一种广阔的视角去观察的话，大概我个人觉得研究历史提上的人物就不是那么很简单的脸谱化，而是能够就是就历史的具体去说具体。所以我一直强调，我讲历史是个非常具体的，不存在的这种抽象的脸谱的。那在某一个事情上它是一个正确的，就是正确的。是问题就是不必去辩护，就是问题也不必去说把这个问题呢可以讲成不是问题，这也不好。就是说是问题就是问题，比如孙中山不太理解的，或者不太理解的，或者是当时就这么做了，比如说割让满洲，这个出租满洲，那这个事情怎么来解释？孙中山当时就这么认为的，那么现在怎么去解释？一方面我们要把这个事实的背景讲清楚，另外一方面也不必的刻意辩护说没这事了，或者总大概都不必。就历史走过的历史学家总会能找到他的时间原因呢，就今天晚上就不讲那么多了，现在十点了，大概各位也应该早点休息。说这个下次有机会呢，我还是愿意和各位一起再交流吧。下次咱们再找个机会再好好的再谈谈这刚才这几个没来得及讲的问题，好吧？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这个这么一直这个热情的介入讨论，谢谢大家，谢谢各位那个工作人员。